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相相，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啦。咁同我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嘅，仲有大家好熟悉嘅 Jeffy 啦。 大家好。 係。咁今日咧，其實我哋會講一個上個禮拜我咁講啦，我哋就講咗英國嘅天才數學家圖靈啦，就是電影《解碼遊戲》入面嘅主人翁嚇。咁今個禮拜咧，我就揀咗咧另外一個非常之傳奇性嘅二十世紀嘅科學家啊，都嗱，嗰個就係數學家啦嚇，但係其實佢各方面都有貢獻啦，圖靈。咁啊呢個咧就係物理學家，啱啱就係我嘅本行啦，可以咁講啦嚇，即係唔係真係本行，我唔係話即係搞物理學，我係即係讀物理學啫，係嘛？咁但未講之前咧，其實發覺上個禮拜我都話啦，個半鐘頭原來都係唔夠嘅。臨尾完咗，我先發覺，哎呀，最重要嗰樣嘢未講喎，就係其實圖靈係點死嘅咧？係點死啊 ，Jeffy？ 嗱呢一個。死嘅咧，咁當然係有爭議嘅， 係 咁，但係咧嗰陣時佢就話係食咗一個，因為圖靈其實佢就好中意嗰個白雪公主嗰個故仔嘅，係啦。咁之後咧，咁佢嗰陣時因為咧受咗英國佢嘅迫害啦，因為嗰陣時政府咧就當時咧其實都好守舊啊。咁其實咧嗰陣時都係接受唔到同性戀嘅，覺得同性戀係有問題嘅。咁所以咧英國政府咧咁知道佢同性戀之後咧， 冇錯。 咁之後咧就要。對佢進行治療啊，係啦，咁之後咧就不斷咁當時啊俾佢食嗰啲藥啦，又要做嗰啲化學閹割啊， 係佢咁叫啦嚇，叫 chemical castration 咁啊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咁之後咧就因為咧就判咗佢有罪，又不斷咁要去治療啦，咁啊令到圖靈咧食咗嗰啲咁嘅藥物啊，就好困擾，同埋又好肥， 有好多副作用嘅， 諗嘢又諗清唔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啦，手都震曬， 冇錯。咁之後咧，卒之咧，咁就喺41歲嗰陣時咧，佢係頂唔順啦，咁咧就當時就食咗一個有毒嘅蘋果，係啦。咁就就到最尾就結束咗佢嘅生命啦。 冇錯，其實咧應該話仲爭16日咧，佢先至42歲，先42歲嚇，咁所以都叫做41歲。 係冇錯。 咁其實個電影一開頭咧就已經咧就係以呢一個嚟做一個起點嘅，就係話原來佢屋企俾人爆竊。係 啊。 咁咧就警察就入去調查。係。咁其實呢個真係好唔好彩啊，因為嗰陣時咧政府未知佢係同性戀嘅，因為佢掩藏得好好。 係啊。 咁但係因為佢屋企爆竊嘅時期咧，咁啊啲警察嚟啦，有個偵探嚟啦，乜都查，查完一輪之後咧，就嗰個偵探咧就起咗疑心，咁就以為咧就話佢可能係有啲咩係間諜啊，可能係蘇聯方面嘅間諜啊，亦或點啦，咁點知繼續查落去咧，就查出一樣嘢咧，就係完全係超乎佢嘅想象嘅，就係冇任何證據話佢係間諜，但係咧。原來查出佢係同性戀，咁學你咁講啦，嗰陣時咧就即係非常之守舊啦嚇，唔係好耐啫喎，講真啊，佢最後被英國政府，即係其實真係咧。可以話恩將仇報可以咁講，即係其實佢對英國係幾大貢獻 啊！ 打贏仗，你話即係都話佢呢個咩迷馬解密之後咧，解馬咧，隨時咧係救翻唔知成千百萬人嘅。咁但係咧，最後咧就英國政府咧就起訴佢，因為當時同性戀咧原來係犯法嘅，係criminal offence。咁最後就定咗罪，就係1952年定罪嘅。其實唔係 好耐 啫，因為係我出世之前幾年啫。 哇！ 嚇，但係嗰陣時仍然都仲有。咁啊定咗罪之後咧，就好似 Jeffy 咁講啦，佢有兩個選擇俾佢。一個就係坐監，一個咧就係進行呢、這個，哇！我哋而家好先進嘅嚇，比較人道啲嘅，唔使你坐監。咁但其實我哋而家睇翻上嚟就好唔人道啦，就嗰個叫化學治療，嚇、但佢就話叫做 chemical castration。咁啊化學治療咧，可能令到你冇曬性慾啦，嚇咁、但係咧仲有好多副作用嗰度慘啊嘛，頭先講過啦。咁所以令佢好困擾，佢咧。一定不會選擇坐監啦，係嘛？即係你有得選擇都不會啦。而且覺得佢電影都講過，佢話我坐監我就乜都做不到。咁但係我最接受化學治療咧，我都仍然繼續可以我嘅研究咁樣樣係嘛？咁但係到最後咧，因為太困擾，咁卒之咧就嚇喺頭先講過啦，未夠42歲咧，係1954年啊6月7日嘅時期咧。就死咗，咁啊啲人發現咧，佢旁邊有個毒蘋果，個蘋果咧其實開場亦都有個伏線嘅，就係山埃嚟嘅，啊佢俾人爆竊之後咧，嗱佢最點解引起個疑竇咧，就係話 佢俾人爆雪咗啦。但係後嚟咧，就警察問佢咧，唔見咗乜嘢？佢話我冇嘢。嚇嗱，其實呢個都係謎團嚟噶，但係我真係冇咁多時間咧，即係嚟去啊鑽研落去。咁究竟嗰次爆竊係咩回事？究竟佢唔見咗乜嘢？但係點解佢又報稱話冇唔見到嘢咁樣嚇？嗰、那個電影都冇點交代。咁但係咧最慘就係話佢既然俾人爆竊，但係竟然就話係冇唔見到嘢，即係啲嘢亂糟糟噶啦已經。但係佢話冇唔見到嘢喎。咁點解嗰個竊匪會乜嘢都唔攞走咧？咁先引起嗰個警探嘅疑竇啊嘛。冇錯啦。咁但係始終咧，就係你頭先講啦，冇錯。即係啲人事後睇翻上嚟咧，就話哦，原來佢自細就好中意白雪公主呢個故仔。啊，去到最後咧，就係佢都係自殺咧，佢選取咗個方式，就係好似白雪公主食咗個毒蘋果咁樣樣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呢個問題，我記得之前同阿 Jeffy 你都傾過噶。就係話嗱，因為我好早已經知道圖靈呢個故仔啦。即係即係事實嚟啊，唔係故仔啊。咁但係咧，我亦都好早留意到咧。哇！而家即係世界上一個即係最勁嘅電腦品牌，大家知道就係蘋果啦。咁、而蘋果嘅商標 就係、 是、有個蘋果咬咗一啖喎。咁於是我即刻就諗到，咦？會唔會呢、這個嚇呢、這個 Steve Jobs 佢當時設計呢個 logo 就係諗緊呢個 Alan Turing 啦嚇，因為呢個都係電腦之父我哋叫做啦咁。咁但係咧就阿 Jeffy 咧好似做過少少 research 啦，就話唔係嘅咁。咁於是我咧就啱啱即係冇幾耐之前我都上網 check 下啦。真係好有趣嗱，其實蘋果呢樣嘢咧，原來喺西方嘅文化入面咧，係真係好有象徵意義喎。即係你話咁啱得咁巧啦，其實另一個咧，最早個唔係啊，就係、是、本來就唔係即係叫西方噶，係中東噶，但係後嚟就變咗係西方啦嚇、啊。就係即係而家以色列啊、巴勒斯坦嘅地方啊，啊就係、是、希伯來民族原先住嘅地方。咁佢就後嚟發展咗猶太教，咁猶太教後嚟就變成天主教，天主教變成。基督教係嘛？咁、但係佢嗰個經典當然大家知道咧，就係、是、舊約同新約啦。新約就耶穌出世之後嗰啲啦，係嘛？福音啦。舊約咧，其實第一章就係咩啊？ 舊約就係 創世紀啦。咁創世紀嚟講，大家知道原來就講上帝點樣創造萬物。咁、但係佢第六日咧，乜嘢都做曬啦。佢最後就做咗咩啊？ 最後就做人類。 係啦，因為第七日休息啦、所以嗰個就係要 Sabbath 要安息日。咁但係第六日就做咗人啊嘛。咁佢最先咧，當然就係、是、做一個男人先嘅、啊。然後咧就喺個男人嘅肋骨攞咗條肋骨出嚟，就做咗個女人。呢、這個就是亞當同夏娃啦。咁、但係大家知道啦，原本亞當夏娃住喺伊甸園咧，好 happy 嘅，乜都唔使做嚇、即係有衫都唔使著嘅其實嚇，即、係你可以話係一個裸體嘅天體型嚟嘅，到處走咁樣。咁但係咧。上帝就話喺呢度咧，乜嘢都可以供你嚟去使用嘅，差事乜都得。但係唯獨是有一棵樹嘅果實你唔食得咁樣係嘛？就係喺呢個伊甸園嘅中心嗰度。咁大家知道呢個就係後來夏娃受到魔鬼化成一條蛇去引誘佢，就食咗呢個蘋果啦。嚇、咁大家亦都知道古仔啦嚇。我哋男士點解有喉鬱咧？呢、這個就叫 Adam's Apple 喎、英文原來就係話後嚟。亞當嚟到，咦？夏娃，點解你違反上帝嘅律令，竟然食個蘋果咁大膽啊？咁喎，夏娃就話唔使驚嘅，其實上帝呃我哋嘅啫嚇，冇嘢噶，食咗冇嘢噶，你都試下咁啊，係嘛？咁於是咧，當然呢個咧，亦都係我哋咁多年嚟都係古今中外都係噶啦，就係乜嘢都賴曬啲女人嚇、就叫紅顏禍水啊嘛，係嘛？咁於是咧就話哦，完全因為夏娃惹嘅禍，咁於是氹亞當咧抵受唔住誘惑啊，夏娃就抵受唔住條蛇嘅誘惑。阿當就抵受唔住夏娃嘅誘惑，卒之就係食個蘋果，點知一咬落去嘅時期都未吞落肚，上帝就出現啦！哇，大發雷霆啦！咁阿當咧嗰嚿蘋果咧、就唔想唔落，就卡咗喺度，呢、這個就叫 Adam Sample 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所以呢一個咧蘋果咧係好有意思嘅，呢、這個就係原罪啊嘛。但係原罪得嚟咧，佢亦都令到我哋開竅喎。咁而且但係當然呢個開竅咧就即係其實好吊鬼啦，就係話佢哋即刻就會覺得羞恥。食咗蘋果之後，其實阿當未吞到落去嘅，唔係好明啦嚇，就即刻咧揾啲無花果葉嚟去遮住嗰個重要部位，即係生殖器嘅部位咁樣樣。其實以前佢哋唔覺得有咩問題嘅，咁但係食咗個蘋果咪加火咯。咁但係佢亦都咧嗰個叫智慧之樹啊嘛。啊，本來佢哋咧悠哉悠哉就唔使諗嘢嘅，啊，即係我哋叫豬嘅幸福，豬嘅幸福。咁但係當佢食咗嗰啲蘋果咧，就冇咗呢個豬嘅幸福啦，就好多憂，好多嘢憂，好多嘢愁啦。咁仲不得已，咁上帝當然要懲罰佢哋，就將佢哋趕出咗伊甸園啊嘛。趕出咗之後咧，仲即係落咗個咒語噶嘛。落咗咒語就話咧，男嘅咧就一定咧就要好辛苦咧，先至能夠種田、鋤地種田，能夠種到嘢食； 女嘅咧就要喺好大嘅痛苦底下咧，先至能夠繁衍到下一代啊，即係呢個生育下一代咁啊嘛。咁呢個就係詛咒。其實呢個詛咒有意思嘅，因為其實喺動物界咧嘅雌性嘅生育咧，其實唔係太痛苦嘅啫。嚇，你睇下嗰啲咁樣牛啊、嗰啲羊啊、嗰啲馬咁，噗咁出咗嚟噶啦嘛。嚇，唔係話痛到點床點隻噶嘛。但係點解我哋人係點床點隻咧？所以咧，舊約聖經咧就話：哦，原來呢個係懲罰嚟嘅，呢、這個就我哋有原罪啦。好有意思嘅，其實佢入面嘅含義好豐富嘅。咁而且咧，佢亦都講就係話，由無知到有知，本來係好事啊，但係原來有知之後咧，就帶嚟痛苦喎。大家我哋知道啊，所謂無知就係咩啊？ 無知就係 幸福，係嘛？無知就係幸福啊嘛，係嘛？咁所以人咧，其實對呢樣嘢係咪好矛盾啊？所以其實舊約聖經佢淨係呢一個咁嘅創世記度咧，已經係好豐富嘅含義喺背後嘅。咁究竟你話有知好定無知好咧？ 哇！ 嚇、啊，你情願要幸福定係有痛苦咧？咁樣樣係嘛？好啦，即係混雜住呢個痛苦嘅咧咁。咁但係我哋冇得選擇啦。咁啊就有原罪。咁啊所以啊原來 B B 仔都未出世已經有罪噶啦。咁呢個當然我哋好多中國人就接受唔到啦嚇，但係當然如果你係一個虔誠嘅天主教徒、基督徒，你就一定要接受呢樣嘢。咁但係到後嚟咧，就係耶穌就係嚟，就希望同我哋洗脱呢個罪咁樣樣係嘛？好啦，咁啊唔好扯得太遠，翻嚟就係話，咦咁 Steve Jobs 即係佢設計呢個 logo 會唔會其實係諗緊創世記咧？ 嗯， 抑或係諗緊圖靈咧？ 哦， 係嘛？咁啊，抑或諗緊學你話齋啦，喂牛頓都得喎，係嘛？你知啦，其實西方嗰個科學革命咧。一個最大的起點咧，當然即其實梗係唔係啦，仲之前仲有啦，係嘛？之前就算哥白尼啊、伽利略咁啊，咁、但係牛就係、是、牛頓啊，即係你話相傳啦，係嘛？就相傳嗰陣時咧，就喺呢個倫敦嗰度就發生呢個瘟疫，所以咧佢本來係讀緊書嘅，讀緊大學嘅，佢就被逼就翻返鄉下，翻鄉下好似唔知仲佢阿嫲定係佢阿婆嚟去照顧佢嘅添喎，啊咁佢就冇嘢好做，就喺個樹下面睇書。啊！定係瞌眼瞓啫嚇，咁啊點知一個熟咗嘅蘋果就跌咗落嚟，就掟親佢個頭，就令到佢咁諗起呢個問題，最就引起呢個靈機一觸，就係所謂萬有引力理論啦嚇、即係點解個蘋果熟咗唔會飛上天啊？咁呢啲係白痴嘅問題啊，係嘛？我哋唔曉得問呢啲白痴問題噶，蘋果熟咗梗係跌落嚟噶啦，唔通飛上天咩咁樣？咁但係佢就問呢個問題，當然佢後嚟就連結到月球點解又唔會飛走？點解月球會乖乖咁樣每個月都環繞地球？咁佢將兩樣嘢連結起嚟嚇，呢個就係我哋思考上一個好強有力嘅叫聯想法啊嘛，啊將兩樣嘢完全好似唔拉更嘅聯想嚟，咁佢就發展咗個萬有引力理論，建立咗即係整個牛頓力學嘅體系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個咧又係蘋果喎，咁頭先你講白雪公主又係蘋果喎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使唔使上網睇先好笑？原來咧後嚟啲人咧就係訪問翻嗰、那個。設計商標嗰個人，咁就唔係 Steve Jobs 嚇，咁佢就一個咧叫 Rob Janoff 嘅人啦，嗰啲佢姓我都未見過 ，Janoff， Janoff， 咁呢個 Rob Janoff 咧，佢諗翻下，佢話其實全部都錯，全部都就冚唪唥都錯，佢話其實咧，佢話應該咧當其時咧，有法佢咁設計咧，就係話最當其時最潮嘅一個字啊，最 in 嘅一個字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話因為原來我哋喺電腦入面咧。我哋普通語言入面咧，就係一個 alphabet， 然後就一個 word， 或者我哋叫 character 啦。咁但係喺電腦世界咧，就唔係講呢樣嘢噶嘛。電腦世界大家我哋知道二進制係 binary 啦，係嘛？但係 binary 咧，佢都會定立某一個單位，就係即係幾多嚇，即係零一零一，佢就俾個名佢叫咩？就叫 byte， 就 b y t e s。但係呢個 byte 咧就係同 byte 係一口咬落去咧，嗰個係同音嘅係嘛 ？byte 咁於是咧佢就話啊呢個咧就最有即係潮流㗎啦。咁佢不如就攞個蘋果咧，佢開頭咧就諗住用個蘋果㗎，就咁用個蘋果㗎啫。但係諗下太單調啊咁啊 byte 不如就咬一啖啦咁喎嗱。佢講係咁啊，我唔知有幾真嚇嗱。佢又問翻呢一個設計者。咁有時呢啲就叫美麗的誤會啦，係咪啊？ 係喎。 好啦，嗱咁但係講翻當時呢個同性戀咧，就大家知道咧，後嚟英國政府咧就為佢平反嘅。但係佢呢個平反咧都係曲折嘅。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嗱，我如果睇翻嗰個資料咧，其實去到好遲啊，係2009年8月嘅時期。